我曾是他无聊归期，忘记了团聚未归期呀。没见过父亲的小胖胖，对不起，白发小小老人家，三喜哥他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珠峰下，怎不叫人催着心肝，催着心肝泪融烈火，是鲜血，把我的灵魂来净化，战友的英雄行为，把我的思想来冲刷。国门前红旗下，对祖国对母亲把誓言发，是做前辈好后代，不做骄子靠门吧。宁为大海一滴水，哎，不做小臣浪里沙。坚贞的在卑微里，岂容太郎谁招架？坚韧的祖国成一支，先担心生生死死保中华，先担心。 三号选手的演唱，接下来是14号选手徐月英，他带来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选段《见皇姑》。

小姐，为什么你每月到了第三次相这么圆滑呀？得好娘娘替你做好吧。元宵节总是暖呀，黑红乱世彩 赖婚。 Oh 不与心相伴，送茶送怎奈母亲在旁边送，张三啊你不愿我明白，明白从此自杀天涯走。你知道 琴心， 玉儿啊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后冰儿咋用，相见风沙残红，有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